全是你，我才不管你的表情，我才不理你会不会应，不想安慰你，又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用一个微笑